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苦面佛冷然，这戏法没等变的先漏了，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的，面上带笑，和尚，我算对得起你了，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你我都是出家人，咱们一见如故，因此我让你三招。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再要动手，休怪贫道无情。废话，谁叫你领情来的？呜，他又一铲。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啪啪啪啪啪啪，二人站在一处，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正好转他背后，大和尚一铲砸空，左脚在前，右腿在后，拉了这么个架子，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把右手一立，对准冷然的后背就是一掌。中国这武术可真没比的，这个掌法有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朱沙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全在人练呢。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只要功夫练的那块儿，那就有奇效啊。张三丰是内家的鼻祖，你看他的掌伸出来绵绵软软，不像一般的掌法劈了盖顶那么厉害，但是打上重有千斤，按外伤内。张道爷的指尖碰到和尚后背上，把掌心往前一推，鼻子哼了一声，就这一下多大劲儿，把冷然平地打出两丈多远，这肉片啪啦啦啦啦啦，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就见冷然在地下动了三动，起了三起，脑瓜一扑了，哇，一口血喷到地下。这和尚的血也太多点儿，就这一口能赶上二盆那么多了，眼前金灯烂晃，腿一软起不来了。长帽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也有今天，晃与王说就想过去，被张道爷给拦住了。无量天尊，帽不可下手，一人扶了一人也就罢了啊。说着话，张道爷一转身来到燕王面前，打稽首，无量天尊，王家千岁， 贫道打算求个情，饶他一条性命，不知王驾意下如何？燕王说什么？张道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又是世外的高人，今天来帮忙求这个情，能不答应吗？燕王躬身施礼，道爷您看着办，怎么的都行。好，在我把话跟他讲清楚。张大爷过来把冷然给扶起来了。冷然这前心呢都叫血饿透了，这一起来一动很顺着嘴角和鼻子，这血还往下淌呢。张大爷一伸手在那兜子里头拿出个小葫芦，葫芦嘴拧下去，在里边倒出几粒丸药，像黄豆粒大小，粉红色的，这种东西叫止血丹，给冷然揉在嘴里头，告诉冷然，方才我跟你求了情了，饶你不死，拿着大铲你赶紧逃命，你记住下不为例，我再要遇上你发威撒野，杀你个二罪归一。其实冷然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家手扶着墙，浑身突突成一个了，好半天这药劲儿融开了，药力发作，他也不知道张三丰这药拿什么配的，真有奇效啊！这阵心口不疼了，血止住了，脑瓜也清醒多了，他把鼻子里的血沫子醒净了，一下腰把大铲捡起来，看看张三丰，道爷你真饶我这条命？嗯，当然真的了。那可又看看韩宝，他不行，他是他，你是你，你走你的吧，要不愿意走那你说通这话。苦面佛一看真没办法了，我不能削愚人呐、啊，我在这卖一个搭一个犯得上吗？扭向回头的对着韩宝口打嗨声，孩儿啊，为师救不了你了，你别怨师父一狠心毒啊，我是无能为力，不过孩子你放心，只要有恩师三寸气在，我早晚得给你报仇，也就是了。大和尚说到这儿，面对张三丰，我说张大爷，你放我，我把话也得说清楚。今天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你记住这一掌之仇。嗯，完不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冷然一定想办法要报仇雪恨，你要怕你干脆再给我一掌，你把我打死，你省着留下祸害，你要把我放了，我是非报仇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话已经说出口，焉有收回之理，不怕你报仇，就怕你不敢来，贫道等着你的。好嘞，冷然抹了一把眼泪，扛着方便连环铲连头也没回，离开太平的跑了，真就没人拦着他，因为燕王传了口旨了，谁敢抗旨不遵呢？安下冷然走了不说，这韩宝可苦了，被军兵往上一闯，重新按翻在地，拿绳子又把他捆上了，把他送到空屋子，重新派人接押，这场风波这才过去。哎呀，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道爷朱永杰让进帅厅，一方面祝贺，一方面招待，大家想办法打算把张三丰留在这儿。张道爷是执意不肯呐、啊。张道爷说了，我是个出家人，吃的跟你们不一样，行动跟你们不一样，在军中对你们也别扭，对我也别扭，另外我身上还有事儿，这是路过此地偶遇此事。 将来有用我之处，也许我还能赶得上。贫道不久待，别耽误你们的大事，我要告辞了。说着站起来就走，而谁还都留不住。等大伙到了帅府门前，再找踪迹皆无，这位走了。朱永杰一笑，各位请回吧。这种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性情古怪，你们谁也留不住。燕王点点头啊，真高人也。大伙重新回到帅厅款待朱永杰。朱永杰提议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冷然肯定完不了，容等他缓过手来再回来，这帮可是麻烦了，这韩宝不能留着。既然要给众人报仇雪恨，干脆王家你就降旨执行就得了。燕王千岁点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传下旨意把韩宝提出来，跪在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的灵柩前面开膛摘心，最后把人头砍下来。可叹韩宝他十七八岁得了这么个结果，脑袋砍完挂在城头。这件事办完了，给死难的英烈报了仇，真是人心大快，连官兵带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但是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有一乐就有一哀，他们高兴了，暗地之中有人把牙关都咬碎，立志要给韩宝报仇。咱们单说燕王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又传下第二道旨意，把朱木英、穆奎、孟九公、余化龙等等牺牲的这些人暂时成殓起来，用土给封上，派专人在这照看，一旦全国统一了，再把这些人的灵柩运往原籍故土。这件事也办完了，下一步怎么办？朱棣是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众将兴高采烈，纷纷发表议论，多数的意见都是集中兵力攻打南京，现在南京是指日可破呀。过了太平府就是雨花台，到了南京的边上了，再把瓜州、镇江、紫金山、江东桥拿下来，南京就是孤城一座。你说在这种形势下谁不高兴呢？燕王千岁天天调兵遣将商讨这个事儿，但是身体跟着不好了，吃东西有时候不对劲儿，燕王觉着有点腹泻，另外有点头痛。一开始的时候，军师姚广孝给他开了个药方，吃了两副药，觉着见好，哪知道突然病情加剧，是一病不起。这下大伙可慌乱了，人无头不走，在这紧急关头燕王病了，这怎么办？这个会议暂时中断，人们心急火燎，都等着燕王早日康复。先前的时候大家轮流着来看燕王，燕王有时候还坐起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干脆就躺那儿不动弹。军医官再三解劝说，现在燕王千岁应当节劳，他的病源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恐怕是中了点毒，要好好静养，早晚能见好。假如大伙老这么换班来看他，影响着休息，很难康复。 众人得听大夫的话，就这么的，谁也不敢奔内宅了，留下两个人孟通焦亮专门服侍燕王千岁，一日两，两日三，七天过去了，燕王的病情并未好转，把长茂急得直哼哼。长茂找田代彪啊，说这燕王千岁老不好，咱们十几万军队就在这蹲着吗？我看请示请示吧，让燕王在太平府养病，咱们该怎么打怎么打，也不是离开燕王不行。姚广孝、田代彪、胡德海都同意，但这个事儿得请旨定夺，没有燕王的照准，别人哪敢私自办呢？因此聚集在后宅，非要见燕王不可。孟通焦亮这才点头，说燕王千岁昨夜晚间休息得很好，一夜都没起来，容我们到里边看一看，请他老人家更衣，然后让众位进去。嗯，快点，我们着急得不得了。是是，我们去去就来。孟通焦亮进了内宅了，哎呀，时间不大，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叫唤着就跑出来了。啊，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把众人吓得是魂飞天外。田代彪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孟将军，你们这是怎么了？坏了！你们快到里看看去，燕王千岁不见了。老少的英雄闯进内宅，一看呢，一拐弯是个套间儿，燕王就在这屋休息。有一张大楠木床，上面挂着帐子，里头有被褥。孟通焦亮往往都在外屋值班，里屋一咳嗽，说需用点什么，送茶、送水、送药，他们再进屋。平时呢，他们不敢进屋打搅。就这么一耽误，坏事了。现在屋子是空的，燕王没影了。哎呦，大伙这个找吧，前院后院全都翻到了，也没有燕王的踪影。胡大海一拨了脑袋，完了完了，指定出事儿，一定是有刺客。搜太平府、帅府，整个翻了天了，哪儿搜去？只忙了一天，连燕王的影子也没找着。要讲究这种事儿，内行的得说徐芳、朱深、朱永杰，现在他们两个人成了主力了，上房的上房，四外勘察，最后叫朱永杰发现了。朱深说别找了，燕王千岁丢了，让人劫走了。众人赶紧围过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呀，众位，你们且看，这个人可了不得，高来高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他把燕王背走了，使这招叫天鹅下蛋。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天鹅下蛋。朱生跟大伙解释，你们看，外屋有孟通焦亮轮流值班，这个人肯定不敢从外屋进来。他一进能看不着他吗？这外屋十二个时辰不断人呢。再说这里屋，它是个套间儿，门窗都封严了，这插销一点都没动，窗户也没人破坏。你说人从哪儿进来的？能从地底下钻进来吗？不可能。你们再看，朱深用手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西北角天花板，你们看见没？西北千天是气眼，方才我都检查过，上头有飞抓的痕迹。说着搬来梯子，把那鼓了墙那眼儿周开， 长茂湖的海众人轮流上去，一看可不是吗？那上头有飞抓那抓齿，把那天花板抓的那个印子清清楚楚的。在天花板钻进顶棚，再一看，大梁上的尘土被人曾经蹭掉，证明这个人在这上待过多时。再往上看是房顶，这房顶上的瓦已经被人揭开了，但是揭完了呢，又把它原样摆回来了，不注意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人是怎么下的手呢？先把这瓦都掀开，把土搂掉，把船子拉折，从房顶上进来的，然后再通过这个气眼到了屋里头，用飞抓百链锁把燕王给系上去，这招叫天鹅下蛋。众人这才看明白，哎呦，当时就乱了套，这是谁干的呢？很多人就想到肯定是冷然干的，一想到冷然，自然就埋怨狗屁道张三丰，众将说什么的都有，这和尚老道都是假慈悲，嘴里头念着佛，办的事儿都不是佛事。你觉着把冷然给放了，感化他，他这种人横骨插心，好像野兽，他懂得什么叫感情啊？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找冷然，抓住冷然就能把燕王救回来。哪儿找冷然去？这么大个国家，南北分裂，兵荒马乱呢、啊。那冷然就有个地方眯在那儿，你累死你也找不着，真好像海底寻针呢、啊。把田寨镖击的以拳击案，把长帽击的出林进去直晃的脑袋，哼哼的直叫唤，众人是一筹莫展。但是事关重大，还不能不找。后来胡大海给出个主意，告诉大伙暂时在太平府安兵不动，集中全力寻找燕王。田寨彪传令，把手下的人分成20几波，这一波有10个8个的，有30、50的，还有4个5个的，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开始寻找。咱这么说吧，一日两，两日三，一眨眼10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大活人干脆就没信儿了，都上了火了。胡大海指着徐芳和朱永杰，我小矬子，我要按说别人没办法，你得有办法呀。像这种事儿都是绿林道干的，要讲究两军阵前跨马征杀，哎，你不行，要讲究刺探这事儿，你得是行家，你怎么连点影子都没找着呢？哎呀，二伯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玩意儿难呐。我现在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甭着急。哎，明儿个我远点走，附近几百里肯定是没有了，我就像拿篦子梳似的梳了好几遍，没看出蛛丝马迹。明天我跟朱深我们远点溜达，也备不住能去找着燕王的下落。嗯，那你们明日早点起身。 是是是是。 徐芳下去跟朱永杰一商议，真是这么回事，咱们两个人是部下的将官，而且会飞檐走壁的本领，要说这种事儿我们俩办不到，那别人谁也办不到。看把众人急的那样，无论如何得把王家千岁的信儿找着，管是死的是活的。朱深点头答应。到了次日平明，他们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可是他没想到，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